第79集，是我，不是你的黎大哥。恍惚间，有人重新坐在了他旁边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看，好像不是黎硕，是耗子。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耗子醉醺醺地把脸凑了过来。 哦，我陪你喝好不好啊？那个黎硕有什么好啊？全都围着他转，装逼，装大发了。 温小辉实在是没力气开嘲讽，不然非得让耗子夹着尾巴回去。耗子见他不说话，竟然得寸进尺，双手搂住了温小辉的腰。 你腰真软，是没试过特别的体位。 没试过，你叫我。 没问题啊。 先脱了裤子，我看看多大，验收合格了再说。大哥，我安静喝会儿酒行吗？ 也不用这么软，圈子里像我这样的也没什么可挑的吧。约你几次不出来，打扮那么骚，装什么正经啊？ 我还就不想骚给你看，你他妈有种告去。 温小辉声音不小，即使包厢里吵杂，旁边还是有人听到了，还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跟着起哄。耗子脸色变得特别难看，他面部潮红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 那你撅屁股骚给谁看？黎硕，你个婊子。 突然耗子的肩膀被捏住了，他疼得一缩，回头一看，黎硕正站在身后。 让开吧，你坐了我的位置。 耗子挥开他的手，腾地站了起来。两个人个子差不多，一时气氛变得剑拔弩张。 哎呀，好耗子，耗子，你喝多了，来来来，过来吃点宵夜啊。 你想干嘛？ 我想坐回我的位置。 耗子正寻思着如何找台阶下，温小辉已经站了起来，拽上黎硕。 黎大哥，咱们走。 黎硕跟寿星说了句抱歉，带着温小辉走了。温小辉一走出酒吧，就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 小辉，我送你去酒店。 我剩了一瓶，让我喝完。 小辉，你不能再喝了，明天你会很难受的。 难受就难受吧，反正不上班。 看，现在没了，你该去休息了。 温小辉把酒瓶子拿过来，倒扣着晃了晃，见真是没有了，才恼火地把瓶子摔在地上。 靠，一个个都他妈跟我过不去。傻逼算什么东西，说老子骚，老子爱着他了吗？老子他妈还是处男呢。这他妈的，这个年纪还是处男，我怎么这么怂。 行了，回去休息了，你喝的酒都是后反劲儿，你现在还能走两步，一会儿整个人都要瘫了。你行行好，让我少出点力气好吗？ 温小辉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。黎硕扶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，把他送去了附近的酒店。黎硕说的对，温小辉到了酒店几乎一步都走不了了，整个身体直往下坠，是被黎硕和保安架上楼的。温小辉倒在大床上，感觉天花板在转啊转，黎硕的声音犹如天外来音。 你好好睡觉，我去给你买点解酒药。 几点？ 什么？ 几点了？ 12:30。 嗯，过了。 什么过了？ 他的生日过了。 林硕没听清楚，只当他说胡话呢。他刚要离开，就听温小辉的手机响了。这个时候还会打电话的，多半是很亲近的人。他掏出温小辉的手机，见联系人是洛毅，想也没想就接了电话。 喂， 吕硕， 是我，原来你还记得。 你还跟他在一起？你们在哪里？ 还。 李硕觉得这个词用的有些不恰当，不过他也没多想。 在酒店，小辉喝多了，我正在照顾他。 我去接他。 啊，好啊。 不知道是不是多心了，他总觉得洛毅的语气有点奇怪。 把地址发给我，房卡留前台，留我的名字，你就回去休息吧，不用麻烦你了。 李硕皱起眉，他揉了揉眉心，他认为自己喝了酒，思考力下降，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分析洛毅语气的怪异了。 我会在这里看着他，直到你来。另外，我本来打算去给他买解酒药，你过来的时候给他买吧。 黎硕看着手机发了会儿呆，甩了甩脑袋，困顿和倦意侵蚀着他的意识。他给自己开的房间就在同一层楼，他决定等洛毅来了就过去睡觉。他把手机放在床头，在温小辉旁边躺下休息。那床原本很大，但温小辉睡梦中翻了个身，恰巧滚到了他身边。他用指尖撩起温小辉额前的刘海，看着那略显孩子气的睡颜，不禁勾唇一笑。他在那额上轻轻印下一吻。 好好睡吧。 迷迷糊糊的假寐了一会儿，房间门铃响了。李硕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过去开门。带着一身寒气的洛毅站在门口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 啊，你好。 李硕刚想侧身让洛毅进去，洛毅已经一步跨了进来，也不知是有意无意地撞了一下李硕的肩膀。李硕靠在门边的柜子上，扬起脖子，揉着发痛的太阳穴。洛毅来到卧室，看到的就是蜷缩在床上的温小辉。那白色床单上凌乱的痕迹，分明像是两个人躺过的。他眯起了眼睛。 啊，那你照顾他吧，我在1805房，有事可以找我。 洛毅没回头，否则黎硕会看到他那双毒辣的眼睛。黎硕开门走了。洛毅脱下外套，坐在了床边，静静地看着温小辉。 小辉哥，起来吃点解酒药。 温小辉嘟囔一声，翻了个身，抱住了洛毅的腰。洛毅低下头，亲了亲他的脸颊。 起来了，吃完药再睡。 温小辉睁开模糊的眼睛，他其实什么也没看清，昏暗的壁灯只映出一个模糊的黑影。 李大哥， 你说什么？ 李大哥，还喝吗？ 洛伊握紧了拳头，面部表情显得有几分狰狞。他俯下身，用力含住了温小辉的嘴唇，有些粗暴地舔舐着。温小辉本来就大脑缺氧，此时被那绵绵密密的吻弄得几乎窒息。他下意识地攀住了洛毅的肩膀。 林大哥，别。 洛毅一怒，照着温小辉的嘴唇咬了一口。 你看清我是谁？ 洛毅， 是我，不是你的李大哥。 洛毅，你没事吧？ 洛伊忍不住将温小辉纤瘦的身体搂进了怀里，这温暖的惹人遐想的身体。 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。 洛伊，你没事吧？洛伊，你没事吧？洛伊， 我没事。 温小辉主动张开了嘴，接纳洛伊入侵的舌头和火热的气息。洛伊感觉身体越来越热，血液好像跟着沸腾了起来。他一边急切而狂热地吸吮着温小辉的唇瓣，一边动手解开了他的衬衫。温小辉搂着洛伊的脖子，五指在他浓密的发间穿梭，那浓烈的吻已经夺去了他的全部理智。而洛伊在他皮肤上游弋的手更是让他身上着起了火。 洛伊，